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叫董军，是一个酷爱旅游、美食、喜欢音乐、电影、兴趣爱好极其广泛的人。不过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把每一项兴趣爱好似乎都做到了极致。喜欢音乐就到唱片公司工作，喜欢追星就专职帮艺人做宣传，与明星零距离接触，喜欢旅行与美食就随时去往自己想去的地方，过着自己向往的生活。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他是如何做到如此随性淡然的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为您讲述董军的故事。他崇尚自由，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以至于会被误认为是职业导游。他兴趣广泛，喜欢音乐、电影，他将自己的兴趣与职业完美结合。平日里他的工作内容就是与那些炙手可热的演员、歌手打交道，闲暇时他会选择在世界各地释放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本期人物空间，请听董军讲述他的缤纷故事。 董军，看着你的特别年轻，没有三十吧？ 我都35了。 哎呦我天，保养得太好了， 可能心态的问题吧。 哎，我看你一些经历，一些文化产业呀，一些文艺方面的工作，是不是对这个心态也是有比较好的影响？ 怎么讲呢？其实我觉得在每个行业工作的人，他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不单是说跟这个行业有关系，跟自身的这个性格然后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本身我就是一个性格特别开朗，然后特别的崇尚自由，特别外放的一个星座，所以可能这个跟我自身的行业呀，然后包括我的性格啊，都有很大的关系。 年轻人都是特别喜欢把自己的这个什么性格呀、个性啊，都归于在这星座这里边哈。 对， 你是什么座？ 射手座。 射手座， 对，一个超级崇尚自由的星座。 哎，非常的这个外向啊。 对， 看你这些经历啊，在金文唱片呀、索尼音乐呀也好啊、包括现在是在海蝶音乐的旗下，对吧？ 对，现在我们叫太和音乐集团。哎、对， 那你是主要是从事这个艺术经营方面的，比如说做什么经纪人呀、做宣传呀？ 我是就是属于那种幕后工作者，然后是负责帮艺人做他们的宣传，然后帮他们接一些活动啊。 嗯， 其实就是相当于你是如何把这个艺人就是面向这个市场做一个推广的工作。 哎，所以这个工作有的时候对年轻人来讲，它也是个挑战。 对，因为我其实是很喜欢这个行业，所以当时才选择了这个行业。当然我觉得做一份就是自己能喜欢的工作，其实自己很有兴趣嘛，然后工作起来也不会觉得累，反而觉得有些困难也会把它当做一个突破性的兴趣然后去打破。 没错。所以呢这个各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呢，就使得你这个人的 状态哈，我感觉就特别年轻。 对，这个我真的是觉得跟自己做喜欢的事儿，然后跟自己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对，平时喜欢哪些？这个有哪些爱好？ 平时我比较喜欢旅游，就是出去玩，然后喜欢美食，然后看电影，还有一些就是比如看演唱会、听歌啊之类的。 音乐必然是你喜欢的，对吧？ 对对， 要不然你也不会去做那个工作。 没错， 在这个唱片公司里去给这些艺人去做一些宣传工作呀，做一些这个幕后的支持的工作， 是啊， 其实挺重要的。而且你们这个群体应该说也非常的庞大。 对，其实当初我入行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就从业者还不是很多，然后现在就是随着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艺人越来越多，然后唱片公司也越来越多，然后所以我们的从业人员也相对来讲比以前要多很多。 一个演员呀，一个歌手啊，他要去从事演出啊，要说成名的话啊，这背后少不了很多的幕后工作者的支持。 是， 那你这个爱好里边啊，有朋友跟我介绍过啊，说你特别喜欢旅游， 没错， 以至于对会被有一些人误认为说你是当导游的，是有这种情况吗？ 对，因为是这样，就是早期的时候，我可能会把我的一些私生活或者是工作的一些东西都那会儿有微博嘛，就是都发微博，然后后来因为有了微信，然后大家都发朋友圈，因为我是觉得说朋友圈可能是跟大家分享你的一个个人的就是生活状态和你的一些就是经历啊什么的，但是我不太会把我工作的东西发到朋友圈里，所以一般我都是会发一些什么美食啊、旅游啊，然后每次我出去玩都会发朋友圈，而且因为我可能不是像有些人喜欢拿单反去摄影，我是特别喜欢拿手机拍照的人，而且拍得非常的好，就是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让我拿手机帮他们拍照，所以每次我们发完朋友圈，就是大家一刷一看说，哎，怎么今儿在这儿，上一次朋友圈又在那块儿，很多人问我说你最近是做导游了吗？ 对， 我说没有没有，其实因为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就是私下生活这个状态，我不太会把工作的东西分享到我自己的一个朋友圈里。 哎， 对， 这个几点原因哈，就促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 啊，一个是你不愿意发一些就是你做本职工作的内容，而愿意把业余生活的内容发上去。 没错 啊，你的业余生活里呢，这个旅游又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项目，可以说啊，这个比重比较多。 对，基本上每年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我都会在外面就是去玩， 今儿上这儿，明儿上那儿啊， 对， 然后还都发好多那个照片，所以大家以为你是带着团队去旅游了。 对，其实我每去一个地方，其实待的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可能就是一周左右，也不是说要去看多么好的风景，可能就是想换一个环境放松一下自己。 哎，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比如说你拍照也好，或者说你写出来也好，你抓的那个点可能让人觉得有特点，跟大家不一样，所以别人会认为你是专业人士。 对，包括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就是把我所看到的一些事情然后编成一个小的段子然后发出来。 哦， 对， 还带创作的。 对对对。 这个也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认为你是旅游业里边的一个从业者，还是专业人士。 对，其实我真的行业还是在唱片公司工作。 哎，所以说呢，这个旅游的频率比较高，可能就造成了这种现象。你大概这个就是最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 像我来讲，基本上是每个月我都就是除了出差以外，因为公司出差的话每个月都会有，就但一般我们出差呢都是会在国内的城市然后飞来飞去，但是一般我如果选择国外或者是港澳台这种地方的话，我平均是每个月都会有。对， 就是每个月基本上都会有一个新的地方， 对， 让大家能够从你的微博上去认识到。 对， 也难怪。那么你的本职工作刚才说了是给这些艺人们做一些宣传统筹，是吧？ 对， 这是不是和你喜欢四处走、四处的旅游也有关系？ 可能我觉得关系不大。其实我喜欢旅游也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因为就是从业时间比较长，然后因为经常飞来飞去嘛，但因为大多数飞的都是国内，然后有的时候就想说去更多的地方去看一看呀，在闲暇的时候，所以才会选择这种方式。但后来一旦选择了这种方式，发现哎，自己喜欢上了它，就是觉得是自己生活中就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哎，有些地方是不是就是因为你工作出差曾经到过，然后哎记住，哎这个地方我下次我玩的时候，我自己旅游的时候我要来。有没有？ 几乎没有，就是我去的地方都是工作没有去过的这一种。 哦， 对， 就是自己在单选。 对， 没有 去一个就是好就是比较陌生的地方，然后想看一看陌生的城市，然后就是 我觉得去自己去过的地方的话就没有太多的感觉了，就一定要去一个哎大家都陌生没有去过，第一次哎刚到这儿人生地不熟，然后自己去摸索，然后去找一些就是很新奇的东西啊，好吃的东西啊，好玩的地方啊什么的，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 哎，那要反过来说呢，就你出差就没有去过说风景特别好特别著名的风景区的这城市吗？ 也有，但其实因为国内有很多风景真的非常好，但是可能真的因为出差去过了，所以可能也就想说那不如换一些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因为毕竟咱们地球太大了，有很多地方都是你想去，而你可能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所有地方都去，但我想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可以多走一走多看一看。 哎，那你出差的时候难道就是到这个城市你就顺便把这儿都逛了景点都看了吗？ 其实不是， 也没有、啊、 就是因为包括我前些日子还在就是看了一下我就是在中国去过的省、基本上说中国31个省我可能去了有26、27个省、 就是、绝大多数都去了， 对，就大部分都去过、但是每一次去可能真的就是工作、在闲暇的时候比如说当地里有的景点、可能会去1到2个，那也仅限于说真的有时间的时候、对， 就是你出差去那些地方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时间玩的， 对， 是吧？然后你要是因为出差去过这个城市而又不再去玩了，我觉得好像也会有一些遗憾的地方吧。 对，其实因为说实话我是觉得比如在国内可能经常去玩、大家都比如说当地因为做我们这行可能是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朋友， 对对对， 因为你一去他们都会带你去这儿去那儿玩、但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自己出去玩的人，就是我喜欢 孤独的走， 对，我不太喜欢说可能旁边有好几个人大家一块儿干嘛干嘛什么的、我觉得这样的话比如说首先可能时间上你自己把控的不会很好，二一个就是可能大家的就生活就是旅游玩的习惯不太一样，吃的习惯不太一样，所以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但是起码我是特别喜欢享受一个人去旅游的这样的感觉， 是凡事都是自己做主， 对、 这个不用去迁就别人、也不用让人来等自己或者迁就自己、 没错，比如说我出去玩、我每天我睡到自然醒我就想几点起几点起，那如果说你跟朋友一起去的话、你可能还要想说哎呀不能起太晚呢、一定要顾及到大家的时间呐、什么的、包括可能我每到一个城市去玩的时候我晚上几乎都是要12点以后才回酒店，然后在酒店还有可能在比如看会儿电视啊听会儿歌啊看个电影�啊什么的，我几乎睡觉也都是3、4点钟天都快亮了，所以基本上我的作息时间跟大家可能也不是太吻合， 有点是倒置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也很喜欢就是自己出去玩的这种感觉、 是这个工作和玩啊，这个你都有自己的一个安排啊，是这样。 对， 当然了，说这个出差工作的时候，主要还是把精力都投入到这个工作这一边啊，玩呢可能就是顺便能够有一点也就有了，没有也就没有。 对，其实我对这方面不是太强求，就是我的性格就是就是顺其自然、就是我不会说强求任何事儿，就我觉得到我玩的时候我就自然去玩，比如这次没有机会，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可以再来。 是， 对， 像你们做这个工作哈，是不是到好多地方出差都是因为跟着明星他有一些演出有一些需求，然后你们就会跟着过去，或者说去打个前站什么之类的？ 一般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可能给某些艺人安排了某个地方的活动、那我们就会前期对接好相关的工作、然后到了指定的日期我们会带着这个艺人然后飞到那边去，然后去参加这个活动。对， 这样就是你们实际上给他做的是一个铺垫，包括到了地方联系安排活动日程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工作。 对，就是从前期的活动的比如说策划呀，然后就是演艺人演出的细节呀，然后包括什么航班呐、酒店呐、车辆啊、餐食啊，然后包括直到说艺人演出完第二天的离开的所有一系列的东西我们都要前期 是吧 来对接。 你不是还要带着他们把他送回家再算完事儿吗？ 送回家其实每个艺人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像我们公司可能人比较多、就是艺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会比较多， 也有人来接了哈。 对对对对， 或者家人就来接了哈。 对， 哎呀，怎么感觉就是你们好像就是给他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事无巨细，特别周到。说稍微严重一点的话，比保姆还要细致的那种感觉。 其实做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一定要心细，这个是最主要的，因为有很多东西就你前期不容易想到，但是你又要一定要去想到的事儿。因为其实说实话，你 跟你一起工作和你去服务的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所以他的很多东西可能跟常人不太一样，是你要去顾及的。比如说有些东西是要避免的呀，有哪些东西是可能比如说不可以做到，或者是怎么委婉的去跟别人去讲，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你就是做这个行业真的一定要心细，就是你要去想的比较多， 是里边就需要你什么事儿啊，最好都是想在前边。但是我觉得就这个有好多矛盾的地方，这对于你们这个年龄阶段的年轻人来讲吧，其实好多事情你们自己为自己想的可能都没有那么周到。你像你现在当然你很成熟了，你比如说2005年你就入行了，那个时候你可能 23岁 啊，你想你那个时候你可能说不客气点的话说你还需要别人照顾呢， 是， 然后你就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是不是适应起来也不是特别那么容易。 怎么讲呢，因为当时刚入行的时候自己确实年龄不大，然后呢首先呢就是社会经验也比较少，在工作上那会儿真的出现过一些碰壁的情况，可能当时因为本身我的性格又比较直，就是可能说话也不会太顾及别人的感受，然后就是怎么想怎么说，以至于那会儿真的比如说可能跟主办方就是吵过架，然后闹过一些小矛盾啊什么的。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社会阅历的增加，然后可能会知道出现了什么事情，然后应该如何去把它更好的解决，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对自己的生活和对自己的工作也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也是得一点一点的成长， 对， 从不会到会，从不全面到全面，逐渐的在这个行业里边也可以成为一个老前辈的那种感觉哈。 其实老前辈称不上，但是我觉得 不老啊，前辈。 对，但其实就是很多就是包括有很多同行就刚入行的时候可能会比如因为确实年龄比较大了嘛，可能会叫你哥呀，会叫你老师什么的。 对对对。 但其实我也很就是很乐意说把自己就是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一些刚入行的人，希望他们说在这个行业能就是顺顺利利的走下去。因为包括我家里人就是我弟弟，他也是因为我才从事了这个行业，那他其实就是从入行到现在因为也工作了大概有5年的时间了，其实现在相对于来讲就是经验也还比较丰富了，但是因为刚入行的时候可能我教他一些东西，其实说实话因为后来我说不教你了，我说因为我发现我教你什么东西你也不听，我说我感觉真的就是其实我说你有种我当年的感觉，就是别人也跟我讲过但我不会去听，我一定要说这条路要我自己走，直到我自己摔倒了我才会知道说后面应该怎么走。 对，就是别人其实只是传授一个经验而已， 对， 说你完全照着他说的那样去做的话，恐怕尤其是像你像男孩子啊，就更不太容易做到，总是想着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做，我怎么着我也得试一试， 对， 万一错了我再改呗，就是他也是一个这个慢慢成长的过程。你看你说起来那个时候你就职的是经文唱片啊，这经文当时的这些签约的这个大腕可不少， 对， 像什么陈明啊，像什么蔡明啊，何炅啊，是吧，毛宁啊，这些歌手， 包括还有一些摇滚乐队当时也都签约在那家公司。 对，你有跟他们当时就是接触了就为他们去工作吗？ 当时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就是因为某一组艺人然后招进去了，所以当时我进去只是跟那个就那组艺人有对有合作。 都有谁啊？ 我那组是一个组合，当时叫龙宽九段。 哦，龙宽九段， 对 啊，有一个女孩， 对对对， 还有一个男孩，是吧？ 对对，一男一女组成的 啊， 对， 有点像那个什么九月奇迹啊，他们那个形式。 对对对，当时他们的音乐风格还挺特别的。 对对对，龙宽九段，这个听起来我们也都能够记得住啊。那个时候还有他们的歌也听了不少。 对， 后来就到了明英唱片，那就是朱明英老师的公司。 对，没错。 那只是跟朱明英老师一个人合作？ 哦，不是，因为当时这家公司有他自己签约的艺人，所以当时我在这家公司其实是和就当时其他的签约艺人然后来一起工作。 哦，就只不过这个公司是由朱明英老师来领导的，可以这么理解。 对，因为这家公司是可能朱明英老师创办的，所以可能名字是以他来命名。 哦， 但其实我们接触的都是公司一些其他的签约艺人。 哎， 对 啊。再后来到了索尼音乐， 对 啊，索尼音乐就更大了。 对，因为相对来讲就是从一家内地的公司可能去到一个就是世界的就是全球的几家唱片公司 全球化的 之一。 啊， 对，因为他公司的规模呀还有说他的管理模式包括他的艺人的档次啊什么的都跟以往的都会有所区别。 像如果没记错的话像什么张信哲呀 王力宏啊， 对，周杰伦，当时都 是 这家公司 索尼音乐的签约的歌手啊。 对， 在这儿你跟谁合作过？ 我因为在这家公司待了有2年多的时间，那服务过的艺人当时有就是周杰伦，然后王力宏、苏醒、胡夏，然后李易峰，还有王野， 都是跟他们面对面打过交道的。 对，因为当时就是比如说你也是给他们排通告，然后排完以后会带着他们一起去跑通告啊，跑活动啊之类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在这个活动当中他们得听你的指挥？ 倒不是说他们听你的指挥，只是说前期你会把所有的活动流程和细节都你要提前跟他们都交代好，他们也都知道说可能接下来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他在台上的时候他大概心里是有数的，所以他会就是按照这个活动的流程去做。 你是要面对面的跟他们讲吗？ 对啊。 哦，就像咱们俩在这儿这聊天这样。 可能就是在房间或者是在比如在公司，然后可能跟他对说，那可能明天或者后天的活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是 那比如这个活动是由哪几个环节来组成的，那每一个环节你需要配合的内容是什么，你都会要跟他讲。 是杰伦哥，希望您明天唱歌的时候把字吐清楚。开玩笑啊，就这种这个就是关系就很近的了，是吧？你为他安排的很多东西他要弄明白啊，然后可能他也会提一些相关的一些要求啊，说小董啊，你看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帮我怎么样安排一下。反正这个事无巨细吧，反正越是大牌的明星是不是就是他你要想的就更周到，要为他就做的就更多一些。 对，其实在原来的时候，比如说你服务可能比较线上的艺人，你会就是想说哎，我要多帮他做一些东西啊。 对， 但到现阶段其实我对于不同的艺人其实对待的方式真的是一样的，因为我是觉得说大家都是为同一件事而努力去工作，并没有说他是比如一线或者二线或者三线这样一个具体的区分，可能你真的是把他们的要求和跟主办方的对接其实真的是一样的。 等于现在你就职的这个海蝶音乐旗下的艺人也都是非常厉害的了哈，我看一看什么戚薇啊、薛之谦呀、林俊杰呀、等等，这些都是当红的一线的。 因为有些艺人是就是可能跟公司的合约已经到期了，因为像我们公司现在的艺人比如说薛之谦啊、品冠呀、许嵩啊，然后白兔啊，然后陈洁仪、张韶涵什么的之类， 这个也会跟他们进行一系列的合作。 对， 那就是说你看你应该从入行到现在从业十几年啊，接触过的这个明星歌手啊演员大把的了啊，在这里边有没有就是说你觉得啊，就是比较大牌比较难伺候的，或者说有谁脾气特别好特别好合作的？ 是这样，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比如说在接触某些新合作的艺人之前，你可能会听说哎，某个艺人他比较难接触啊什么的，因为之前可能会有些传闻，但是比如说在我们真正要跟他接触的时候，我会去查一些他之前的资料，包括去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了解一些他的习惯，了解一些他的就是工作方式，这样的话我会前期做好一些相关的功课。那你在跟艺人接触和包括在帮他去对接工作的时候，你会去避开这些可能就是容易产生弊端的或者矛盾的地方，这样的话其实你合作起来艺人觉得哎，你很专业，他也会对你很信任，然后包括就是这样长期合作下来，艺人真的是会把你当朋友这种。对， 就是说你首先在这个接触他们之前要做功课， 对 吧？这个因为他们身为公众人物，有很多的渠道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各种情况。 对， 然后了解清楚了以后，自己做好思想准备，然后再去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再有一个就是自身过硬的这种业务素质。 对，因为就是我是觉得说不管是你服务艺人还是说你做其他的工作，那你在比如说接一个案子之前你一定要去深入的了解才可以。 对， 那如果说你对这个产品你都不了解，你怎么去推销它，然后你怎么去更好的服务这个艺人，或者是比如说更好的去完善这个产品呢？那当你说你把前期的这些工作都做好做足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人都是相互的，他看到你的专业他一定也会对你表示一个非常尊敬的态度。 对，往往说有时候产生矛盾都是因为有些突发情况，对吧？没有考虑到出了这个状态那个状况了，那有些这个脾气不好的这些演员们他可能就要发脾气或者发牢骚，对吧？如果你要没有这个突发的状况去引发这个矛盾，可能就不会产生。 没错，包括说可能跟主办方对接的时候， 对对对， 那比如说主办方可能提了一二三个要求，说我想怎样我想怎样我想怎样，但是呢，以你对艺人的了解，可能他比如说二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节